哎，我就姓这个，啪。 这位是一贴老膏药， 以后您叫我小边就行了。 小边小边， 哎，我说过来过来过来啊， 我听说你可不姓边。 哟，那我姓什么呀？ 我说你姓温儿， 啪温儿。 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呢？您说，姓温儿啊，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哦，是姓温儿， 姓温儿 啊。你姓哪个温儿啊？ 温儿啊， 温儿， 温儿就复杂了。温儿，温儿，您看见过抬轿子的吗？抬轿子 啊， 抬轿子前面有吹鼓手， 啊、 那吹喇叭的那个温儿吧，温儿温儿，我就姓这个温儿温儿。 哦，吹喇叭那温儿。 哎，对对对对， 哦、小温儿。 是是是，姓温儿 啊。我说你姓啪。 是是，我不跟你说我姓啪，我姓啪。 我说你姓温儿。 哎哎，对对，姓温儿。 我说你姓啪。 是啊，我 姓温儿。 啊，我又姓啪又姓温儿。 怎么？ 我爸爸姓啪，我妈妈那边姓温儿。我 俩姓啊。 一边姓两年，省得你们两位领导矛盾，对不对？ 来来来来来 啊啊！ 我问问你吧。 您问什么？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多大岁数啊？您领导拍板吗？ 哎，这也让我猜啊。 您拍啊？ 哎呀，我看你呀、啊。 您看我是多大？ 80了。 嗯，他们这个领导这个眼力多好啊，一看就看出我80来了。 是80啊？ 大概80。哦，今天这么热闹，这是给我庆祝80整寿的。 哦，那就没错了。 啊，对对，80。 不不 不 啊，我说你今年呢顶多18。 啊，对 对不对？ 对对对，我18。是吧？您说的对， 18 怎么长得这么老啊？ 不是老啊，老十八， 老十八，不是老十八娇，那就是说我的， 对了，18， 哎，对， 您的，我说你80嘛， 是我跟你说， 我说你18 啊，我是又80又18， 怎么？ 虚年龄80，实足年龄我18， 没听错， 明白吗？哎哎，怎么着？ 我再问问你，你还问什么？ 你是男的呀，还是女的呀？ 这事还麻烦了，这个 男的女的，那就看您领导需要了。 哎、 啊？啊？这男的女的有看领导需要的吗？啊、您说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说我女的，我就是女的，怕什么呢？ 我看呢， 您猜猜我是男的女的？ 我猜你是男的， 啊、对 对不对？ 太对了 啊！ 你猜就 猜不 啊？ 我说你不是男的， 那我是 女的。 好 啊, 啊，你这个领导，您这个眼力怎么这么尖锐啊？ 是女的。 哎呦，他愣看出我的本质来了，这个 原来是女的。 对对对，女的。 这么说，我错了。 哎，不，您没错， 那就是我错了。 不，你也没错，你也没错， 那谁错了？ 谁错？那就是我错了。 你怎么错了？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嘞？ 不，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怎么？ 刚生出来我是男的 啊， 我妈妈拿我当女孩子养活，养来养来不是女也。后来嘣儿，我变女的了。 乱七八糟。来，我再问问你吧。 您还问什么？ 你是几月生日啊？ 生日啊？ 啊， 生日。 我说你是6月生日 啊？不对啊， 他是腊月生日。 不，六月生日。 腊月吗？ 六月吗？ 我们俩谁说的对？ 就是你们俩先等会儿吧。 啊， 你们俩到底谁官大呀？啊，谁管着谁呀？你们俩人？ 不是 啊， 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比他大。 哎， 问， 嗯， 问我几月生日？告诉你， 嗯、 几月生日？ 我几月？ 腊月。我腊月生日。 我可告诉你，我管着他，我比他大。 我不是腊月生日啊， 几月啊？ 咱几月生日？ 六月生日。 我六月生日。 什么？ 我比他大，我还是腊月生日。 我比他大， 我六月生日。 我们俩一边大。 我又腊月又六月生日， 怎么？ 6月生出来，天气太热，回去待了半年，我又出来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雷恩接着说，你们都同意哈姆内特·塞德拉和威廉·塞德拉两个人都涉及这件罪案，但是在谁杀了谁这个重要的一点上有分歧。我不得不说，漂亮极了。老天哪，巡官突然说，眼睛暴突，这来的可真是时候。 爸，什么意思？ 佩蒂，你回来前雷恩才告诉我们，他认为这个英国人可能谎报了自己的身份，我们有一个办法可以试探他到底是不是在撒谎。 试探的方法？佩辛斯皱着眉头，我想不出来。 其实非常简单，雷恩说着站起来，需要去一趟不列颠。戈登，你把那个自称为哈姆内特·塞德拉的人留在那里了吗？ 是的，先生。 好极了，走吧，这件事情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解决。 下集当中，雷恩等人来到了博物馆，他们发现那位自称为哈姆内特·塞德拉的人正在馆长办公室和乔特博士一起工作。让塞德拉没有想到的是，雷恩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条手帕，当着所有人的面质问塞德拉，这条手帕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